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半个时辰后，一辆不起眼的马车停在静安侯门外，大门被敲响。守门的老汉睡眼惺忪地打开府门，望着门口立着的太子爷，特别没出息地软了半条腿，瞪大眼还没回过神，太子爷已经消失在回廊深处。寒夜一路行来，侯府的侍卫见是他，识相的假装没看见，一个个立得像根木头桩子。闻讯前来的院书咧着嘴笑，早一步把弟子园寝房外的人全给撤了下去，吩咐百米内不准靠近，然后溜达着走远了。弟子园休息的上华院静悄悄的，不带半点声息。寒夜半点迟疑都没有，径直推开房门，行到床前停了下来。月色照进来，熟睡的女子面容安静，一脸恬淡。寒夜沉默地望着她，手缓缓握紧，闭上了眼。他听见自己格外清晰冷静的声音在书房内回响。 子渊，这一切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好的？ 房间里很安静，寒夜睁开眼时，弟子园已经盘腿靠在床头，明晃晃地盯着他，神情难辨。 你大半夜的闯进我房里来，没头没脑地问出这么一句。寒夜，你想让我答什么？ 帝家的案子左相牵连其中，你却没动他，不是给父皇留一线余地，而是为了让父皇相信你回京城，只是为了替帝家翻案，给重返京城的静安侯府蛰伏的时间，也是为了让秦府的案情大白天下，对不对？ 弟子园未答，眼微挑了挑。他知道寒夜会猜到，却没想到会如此之快。 短短几日，以温硕的势力，他怎么可能碰巧将当年涉案的证人全部找齐？是你在暗中帮了他。 你再怪我将温硕卷入其中。 不是，就算父皇不降旨彻查此案，你也会找机会让黄埔寻得此案的契机。为了怨情，秦家的案子迟早会被翻出来。子渊，这个契机，你从入京开始，选择的不是温硕，而是我。那幅当初在福林山脚画下的画，就是你送到我手里的线索，那不是礼物，而是为了有一日我能察觉出怨情的身份，从而牵出秦家冤案的工具。只是你没想到温硕对怨情上了心，早我一步察觉出此事。反正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你干脆将错就错，让温硕代替我介入其中。左相是父皇的臂膀，静安侯府重新崛起不过数月，卷入朝堂之争只会让人诟病，所以我们成了你庇佑静安侯府的棋子，对不对？ 见弟子园沉默不语，寒夜躬身直视他的眼，嘴角划过一抹自嘲。 科举舞弊案，江南水灾，忠义侯府在西北的罪行被揭露，还有如今的秦家一事，一步一步都按照你所想，全摊在天下人面前。子渊，你把整个京城都变成了你一个人的棋局，这一年来玩得可高兴，可自在。 寒夜， 弟子渊微微蹙眉，几日前洛明熙曾问过相同的话，那时他懒得答，现在却不愿寒夜如此看待于他。有些事虽是他一早谋划好， 但到如今，在他知道韩烨这些年为他和帝家做的事后，他怎么可能全然无动于衷？否则当初也不会阻了他的婚事。帝子元刚欲开口解释，却见韩烨直起身退后几步，朝他摆摆手。韩烨行到窗边，打开窗户，凉风吹进来，挽袖摇摆，身影望上去有些单薄，他的声音低低的，隐隐有些悲哀。 子元，我知道我们韩家欠帝家的太多，我也好，韩宁也好，这辈子无论做多少事都还不完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都想给你，你不喜欢的，我皆会弃若敝屣。可我最想护住的是你的命，你是任安乐也好，帝子元也好，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护住你的命。但我现在发现我已经做不到了。子元，你想要的太多，这一次秦家的案子大白，左相难逃罪责，你毁了父皇的臂膀，他不会再姑息静安侯府，看着帝家再次做大，成为皇室心腹大患。我宁愿你是晋南的女土匪任安乐，宁愿你粗俗不堪，宁愿你不通文墨，宁愿你贻笑大方，这些都没关系。子元，我宁愿你从始至终都只是这样的人，我宁愿我曾经放在心上珍而重之的女子任安乐就是你全部的人生。我有时候会想，若是没有帝子元就好了，但其实可悲的是，这世上从来不存在的不是帝子元，而是我放在心底的任安乐。 帝子元坐在床上，目光深沉凛冽，他抿起唇，竟染上些许凉薄冷清之意。 韩烨，我到今日才知，你放在心上的不是帝子元，而是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任安乐。 子元，我今日看着温硕在东宫一心一意地查秦家的案子，突然想，为了走到如今这一步，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是你不能舍弃的？安宁也好，温硕也好，甚至于我，在你眼中都不如你想要的东西重要。我从来没想过，十年后从我们相见那一日开始，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你早就不好的局。你看着这样拼尽全力的我，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子元，我在京城等了十年，不是为了等这样的你回来。你早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只是不愿意承认。对你而言，所有人都只是你为帝家翻盘的时节，安宁如此，我亦然。你早就强大冷漠的不需要任何人去保护。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做得够多，总有一日你会放下帝家的仇恨，我们还能如当年一样。其实是我妄想了，我做的再多也无法还尽韩家欠下的债，做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你血脉相连的亲人。你有晋南，父皇有整个大境，你们相斗，天下必会不稳。我是大境太子，我欠你再多也不会拿江山和百姓的命途做赌注。子元，我坚持了十年，很累了， 现在是时候放下了，我已经护不了你，也不想再护住你了。 韩夜回转头，眼底点点深沉，点点不舍，但最终都化成了帝子元从来不曾见过的淡漠。 子元，当初我在临西城河畔对你说的话，你忘记吧。以后你是靖安侯，我是大靖太子，这样就好。 他说完，最后望了一眼床上沉默的帝子元，回转身朝房外走去。不缓不急的脚步声一步步落在耳边，帝子元甚至可以听出这脚步声的轻松和释然。他有些自嘲，垂下的眼一直没有抬起，手不知从何时起握住床沿，竟现出清白的痕迹来。心底有隐隐陌生的钝痛，却被他一拂而过。他闭上眼，眉目间一片淡漠。 韩夜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从10年前开始，这世上就已经没有了帝子元。 在晋南整整10年，他每一日都是为了帝家而活，有些事韩夜阻止不了，他也不行。帝家10年的冤屈，那些无辜惨死在青南山的将士，还有晋南那块土地上10年的悲哀，皇家区区一条太后的命怎么抵得了？他要的从来不止如此。直到大晋疆土上再也没有韩氏皇族，直到当初害得帝家倾颓的万里山河不再为嘉宁帝掌控的那一日，他才能告慰10年前亡于西北的英魂和帝家先祖，才能真正有面目迎回青南山下沉冤10年的白骨。只是他亦不曾料到，世上根本没有完美无缺的计划。在京城顶着朝堂压力空悬10年太子妃位，只为保住帝家最后一份荣誉的韩业，在苍山顶峰笑着说愿和他一起开创大晋盛世的韩业，化缘山顶毫不犹豫替他挡下一剑跳下山巅的韩业，这样的韩业他终究是不忍心，终究是让韩业成了他所有计划中唯一的例外。他抬手望向窗外，深夜的京城上空，不知哪家府上有了喜事，突然燃起漫天烟火，璀璨荧光。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，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元。任安乐，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。 这是韩夜曾在临西城对他说过的话，如今想来，其实是他弄错了。韩夜许下承诺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是那个从来不存在的任安乐，而不是他帝子元。 韩夜，你说的对，我想要的太多，总有一日我们会成为陌路，还不如从一开始便是如此。你做你的大晋太子，我做我的靖安侯君，如此也好。 韩夜神情严肃，如来时一般畅行无阻，直到临近府门前，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。 殿下，殿下！ 苑琴从回廊后追来，气喘吁吁停在韩夜面前，神色有些急。韩夜回转身，有些意外。 苑琴， 殿下，我刚才在小姐房门外不小心听到了您和小姐说的话。 我知道，无妨。 小姐不是故意将温硕卷进来的，她是为了我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子元这次让温硕揭露秦家的案子是为了你。苑琴，我今日来侯府和这件事无关。 韩夜笑笑，转头朝侯府外走去，身影格外利落，竟是一句都不愿再多说。韩夜的神情依然温和，但苑琴却在瞥见他淡漠的眼神时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 他突然明白刚才在房间内小姐为什么一句都不辩驳。他们这位太子其实并不是特别温柔逢迎的人，他是大晋储君，生来尊贵威仪，本就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随意结交的。这一年来不过是因为小姐是他放在心上的人，所以他才会处处和悦。小姐怕是刚才看见了太子殿下眼中这一份淡漠和释然，才会一言不发。若是在这世上，你心心念念的那人不再在意你为何会改变，将来又会变成什么模样，那解释还有什么用呢？ 殿下，这十年你没有陪在小姐身边，没有陪着她长大，所以你不知道，小姐最开始舍弃的不是您和公主，而是她自己。如今的靖安侯君最先舍弃的是十年前那个相信皇家、相信你的帝子元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